没有掉眼泪，我极快乐，旁人未需为我揣测，不再坚持对或错，亦不指责。我没眼泪，我极快乐，由零做起亦有把握，不再纠缠你共我，就此分隔。是我在庆祝，终于不再是失意女子，掉眼泪与伤心太没意思。并非并非幻想幻觉，我确信现在我绝对快乐。有真挚的笑声，眼泪拒绝再流落。并非并非伪装做作，请相信现在我绝对快乐。再不再不去等，悄悄看那爱情闭幕。真挚的笑声，眼泪拒绝再流落。